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1集《故人归》9。晚夏，夜风习习，湖中十里翠色，风和亭亭玉立，微风拂过，便起绿色波澜。冷夜的下场，便是到了八月末，亦是没有凉意。湖中小亭，桌上摆着一小坛酒，几块糕点，两只酒碗。永乐帝看着面前圆圆的酒碗，挑眉道：“ 用这个。” 他做出这个和谢景行惯常爱做的动作时，便和谢景行很有几分神似。 小口小口的啜饮，反倒品不出这雪酿的滋味。 显得皇后笑道：“ 要用这样的酒碗大口喝，才甘冽清甜。” 往事你都是这样喝的。 永乐帝皱了皱眉：“ 胡闹。 总归是臣妾一个人喝，又无人瞧见，管那么多做什么？” 显得皇后不以为然，一手举着小酒坛给永乐帝斟酒。永乐帝想说什么，却又欲言又止，深深地看了一眼显德皇后，沉默。显德皇后年年都要酿雪酿，可是永乐帝陪着她喝还是第一次。这么多年来，她都是一个人煮茶，一个人酿酒，花开花落，在深宫里自如地活着。她做皇后做得很好，却让人险些要忘记她也不过是个女人，也会寂寞。在更多的时候，都只能一个人品尝孤独的滋味，仿佛这酒味微涩。陶姑姑和邓公公都站得很远，似乎要将这难得的时光留给帝后二人。显德皇后将酒碗递给永乐帝，笑道：“ 每次景行过来宫宴，便喜欢用这酒碗喝酒。臣妾看皇上似乎很羡慕的模样，今晚便也不必管这么多了，只有臣妾在，臣妾不会笑话皇上失仪的。”“ 笑话？真有什么好羡慕的？” 永乐帝说完便拿起酒碗，有些挑剔地看了一眼，却还是顺着酒碗的碗沿抿了一口。显得皇后见状忍不住笑了，说道：“ 陛下这是在做什么？应当学着臣妾这样。” 他端起酒碗来，仰着头喝下，即便是这般的动作，由他做来也是十分优雅的，让人赏心悦目。永乐帝轻咳一声：“ 胡闹。” 目光却是跟随着显德皇后，柔和得很。显德皇后又给自己倒了一碗，笑道：“ 臣妾小的时候随父亲读史书，很羡慕书里那些落拓潇洒的大英雄，他们于乱世之中崛起，英俊豪气，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，天涯落落，觉得那样的人生才不枉在这世道上白活一遭。臣妾就想着日后定然要嫁与那样一个大英雄，白日给他煮茶，夜里就与他饮酒。” 他说着这些，眸中光彩熠熠，倒像是隔了那些时光，回到了自己少女时候，吵着向兄长讨酒喝的狡黠模样。“ 后来呢？” 永乐帝问。“ 后来臣妾嫁给了皇上，皇上不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，也实在算不得什么落拓潇洒，更不是粗中有细，反倒冷清得很，臣妾可后悔了。” 永乐帝眯眼看着他，他脸颊渐渐地染上两朵晕红，也不知是醉了还是没醉。永乐帝想，他铁定是醉了的，清醒时候的显德皇后不会说出这般孩子气的批评他的话来。“ 你不是说自己酒量很好吗？怎么在朕面前耍起酒疯来了？”“ 臣妾没醉，臣妾倒是想醉，可惜这么多年臣妾却不得不清醒着。” 永乐帝闻言笑不出来了。 嫁给皇上真是臣妾运气不好，好端端的却要和无数个女人分享自己的夫君，便是那些高门大户有姬妾的，正妻好歹还有个孩子，臣妾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，这嫁人嫁的可真不算太好。 谢恩德皇后笑道， 所以臣妾很羡慕亲王妃啊。亲王妃她活得亦是不容易，她所要顾虑的事情也很多，不过她比臣妾幸运，她还有选择的余地。景行待她又很好，景行可不像皇上这样狠心。 永乐帝沉默了很久很久，久到几乎能够听到池塘中的蛙鸣，柳树上的蝉叫。他说， 你也有选择的余地，清真。 臣妾一开始就没有选择的余地。 显得皇后打断他的话， 臣妾一颗心全在皇上身上，又哪里分得出心思去做别的选择呢？ 永乐帝一愣，显得皇后已经自顾自地举起酒碗，将第二碗酒一饮而尽。 皇上看臣妾是否有什么不同？ 显得皇后看向他， 是否也会觉得这一生关于臣妾的这个选择是非做不可的吗？ 是。 永乐帝顿了顿才道， 你很好，你是大梁最好的皇后，没有人能和你比，也没有人能比你做得更好。当初母后很喜欢你，朕也很喜欢你，你聪慧得体，大方稳重，整个后宫都被你整理得很好，朕选择你没有错。 显得皇后笑了起来，笑着笑着几乎要将眼泪都笑了出来。她说， 果然如此啊，皇上非做不可的选择其实就是显德皇后，而不是情真。臣妾晓得了。 他看着天上的月亮，眼角似乎有晶莹闪烁，再转过头来便又是往日温和沉稳的模样。 皇上之前与臣妾交代的事情，臣妾已经考虑过了，觉得皇上说的也不错，毕竟是自己的日子，之后总也要过下去的。 永乐帝盯着他，觉得喉中有些艰涩，片刻后才勉强开了口问道， 人家找到了吗？ 暂且还未呢，不过这些事情尚且不用急，日后真到了那一日，顺其自然就是了。 永乐帝似有无言。显得皇后端起酒碗就说， 这一碗雪酿臣妾就敬皇上吧，这么多年夫妻一场，总是前世修来的缘分，不管是家缘还是恶缘。不过这些年来臣妾过得虽然不算特别好，却也绝对不糟，多谢陛下了。 永乐帝也举起酒碗，只是仔细去看的话，便能发现他举着酒碗的手指在微微颤抖，似乎拿不稳的模样。不过他掩饰得极好，立刻以袖子遮了，将酒碗中的酒水饮尽，这样一口气喝下一大碗，便并不干裂清纯了，从嗓子眼儿到五脏六腑都是火辣辣的疼，烧心的疼，让他觉得苦涩堪比人生。他见着显德皇后站起身来，笑着对她说道， 其实这坛酒看着多，不过与皇上喝了几碗便空了，平白辜负了今夜这般好景，不过也无妨，来日方长，臣妾今日和皇上喝得也很开心，便先去外头转转了，皇上也歇歇吧，更深露重小心着凉。 说罢施施然离去了。他离去的姿态轻快，再想想方才说的那些话，分明是在告别什么。如今这告别的话已完，告别的酒已尽， 所剩的就像是现在这样一步一步地离开他的世界，然后永不回来。永乐帝转过头去看显德皇后离开的背影，他的背影消失在长廊中，连头也不曾回，一步一步尤其坚定。他的心中默然一痛，一股难以言说的痛感慢慢顺着心底蔓延至四肢。他的心扑通扑通跳得很快，几乎是在抽搐着，他简直无法呼吸，无法完整地说出一句话来。他猛地从座上跌倒下去。邓公公正在一边等候，见此情景吓了一跳，连忙过来扶起永乐帝，但见对方面色苍白的可怕，嘴唇不住地颤抖，心下一凛，立刻惊呼太医，叫侍卫将永乐帝送回养心殿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